感动着女女生，隐隐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刺痛。那一阵风吹来，捧着飞向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，感动着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刺痛。哦哦哦哦，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，叫我忍受心痛，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。

娶你时候开得那么鲜艳。一朵花，两朵花，三朵花，开遍你的家。女孩，大哥哥要走了，你可记得他？一朵花，两朵花，三朵花，雨在轻轻下。什么时候再来这里买一束回家？一朵花，两朵花，三朵花，心里放不下，留给我曾经在这里度过的年华。

自己只是漂流而已，当命运像一阵狂风吹袭， 谁能不向下草卑躬屈膝，曾经手牵着手说到天明，如今面对面却沉默不语。当缘分篡改了原始剧情，